迎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雷人秀，就来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首先最新的一个好消息是，电波那头喜欢旅游的啊，沪昆高铁全线贯通了。沪昆高铁就是上海到昆明，云南昆明的高铁全线贯通了。过去你要从上海到昆明34个小时吧，现在只需要11个小时喽。这是说这个沪昆高铁最后一段贵阳至昆明开通运营之后呢，就标志着沪昆高铁工程全线完成了，这是贯穿中国最长的一条高铁线哈。那沪昆高铁连接了包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贵州和昆明等10个地方的旅游景点，所以将上海和昆明的旅行时间从34个小时缩到了11个小时。所以你想，现在我们都有高铁了，时间真的是很方便啊，你到哪儿11个小时就到了，从上海到昆明。你想想看，过去都是用走的，对吧？没有高铁的时候，没有飞机的时候，没有汽车的时候，都是用走的，两条腿纯走。哎，想当年像早年间那些老人，为了生计走西口的时候，是吧？我相信啊，那个早年间的人走西口，然后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啃着又冷又硬的粑粑，然后听说我们未来人，就我们修地铁是为了旅游，是为了玩儿，他们一定会说，哇，高铁上方便面那么贵，我还是用走的吧。

欧式奔驰无忧车亲情上线，五年保修，用车无忧，小投入大保障，无忧团队24小时保驾护航，更换22项价值50000余元的升级服务。详询波士智达奔驰0316-3725-888。 宣汇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汇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首先第一个问题，你对你的工作满意吗？你喜欢你的工作，喜欢你的同事，喜欢你的老板吗？这是国内人力资源网站某个网站最近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报告，说北京的白领最满意自己的工作，尤其满意自己的人际关系。就是你说尽管北京这个白领的晋升机会有限，因为有这个调查说2016年2/3的受访者白领，受访的白领都说2016年没有任何晋升的机会。但是而且你知道北京因为一线城市竞争压力又大，而且你知道那个雾霾啊又令人窒息，对不对？尽管这些不拉不拉不拉的条件，可是2016年北京白领对自己的工作生活的满意度是远远高于其他城市的白领的。首都2247名白领给出的工作满意度指数平均有满分是5分哈，平均有2.45分，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也比上海啊、深圳啊、广州这些一线的城市高出很多。那这个报告是说呢，在工作方面，北京白领对于自己的人际关系是最为满意的，指数有3.05，而且超过37%的受访者认为，公司的就是你能不能晋升。有没有晋升的机会，一方面的是受影响，是受公司的管理体系的影响是最重要的。那11.6%的认为我有没有晋升机会是个人努力最重要的。哎呀，所以你说影响一个人晋升升职到底是你的个人努力呢，只要你努力就可以升职呢，还是公司的管理体系呢？两个都不是。一个刚刚升职的人说，升职主要看你有没有令自己满意的人际关系。怪不得我到现在没机会升职呢。 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阳光为我的早餐加温，有的时候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这样的早晨特别平安。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依赖着我的大门，帽子上沉重有我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依赖着我的大门，报纸上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今天的晚上生活会勇敢， 是谁，我没有感觉，不管他多虚伪，疯狂世界 But do we really care， 真心的喜欢自己的偏见才算特别。 陪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最近这几年呢，我们口袋里的钱多了哈，很多人都喜欢出国旅游。那出国旅游呢，其实有各种旅游的叫套餐，比如说有的人出国旅游是为了探索越野自驾呀、滑雪呀这之类的。那还有一类排名第四大类的出国旅游的目的是什么？看病。这是在线旅游公司某一个旅游公司啊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报告，就说2016年国内到海外就医的这个游客人数比往年增长了5倍，而且在国外平均就医花5万块钱。而且包括像携程这样的大的公司哈，跟50家旅行社合作推出了超过300多种的医疗旅游产品，就是都是出国医疗的。很多人说出国医疗做什么呢？比如说去韩国做整容手术啊，到日本做健康体检啊，到美国做这种基因检测加工啊，这都是他们去的目的啊。所以你在想，通常韩国、日本还有美国是最热门的这种医疗旅游目的地。但你说出去抱着看病的心态去旅游，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啊，医生，我的检查结果要一个星期之后才知道啊。哦，好吧，那我这个星期先去北海道看看风啊，吹吹海风之类的。然后到了北海道，哇，北海道这么多寺庙啊，哇，这个佛那个佛，一定要保佑我，一定要健康，检查结果一定不要有问题。然后这个旅游的人就在寺庙里祈祷了7天。所以我觉得啊，就是抱着看病的心态出去旅游，一定会玩得很开心的。 白剑是那一面海的沙滩，浪花的缱绻，黑剑是和你多日不见，看指尖海岸线，你的泪我的眼模糊前世现在，我爱到昨天，成全你改变。黑剑是原谅我的月亮，好想再弹一遍，手指却只听见你的抱歉。 果给了一点温暖，我就忘了吻别的冷淡。有时候心软是一种悲惨，推自己跌入遗憾，也许会拥抱这种情感和最开始的抉择有关。有时候敏感是一种负担，还思绪凌乱不安。我是挂在 各种露水不用慌，天下无漏来帮忙，不用砸砖和刨墙，经济实惠有保障。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呵护温馨住所。闲人西大街176号，电话13931620338。 没在人听，没在生活， 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最近如果你有去买像我们李雷的老婆梅梅一样去买过化妆品的话，你应该会发现啊，有没有发现一些大品牌的化妆品降价了？来跟你说两个啊，如果最近有这个需求的话，我这不是做广告啊。雅诗兰黛、爱茉莉、太平洋，像高档的化妆品，最近这一段时间纷纷在宣布2017年新的一年中国市场价将会降价。为什么会降价呢？那财政部是说呢，解释啊，为什么化妆品会降价，一方面是因为财政部取消了普通化妆品的消费税。所以呢，这个比如说像爱茉莉、太平洋就说了，从1月份的15号开始，这个公司旗下的四大品牌327个单品的建议零售价都下调3%到30%呢。另外，像美国的化妆品制造商雅诗兰黛也是宣布哈，从1月5号开始，他们部分的彩妆包括香氛产品的零售价格也下调7%到18%。那当然，虽然财政部是说这个化妆品价格下降是因为消费税降低了，但是呢，这个业内的专业人士也解释了，说除了因为这个减税哈，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我们像跨境的电商啊，还有这个海外的代购啊，这样的服务越来越多了，对于国际品牌的实体店的销售呢，也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想要加大这个销售量，就必须要降价。说到化妆品哈，其实我是很懂行的，各位，我很懂化妆的。刚刚还有一个美女同事跟我说，小鱼跟我说，说雪雷，你看化妆品现在降价了，对不对？你每天可以化个裸妆啊，裸妆又自然又清新又简单，对不对？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啊，裸妆啊，我不会为了买化妆品抵押我的裸照的。你是我家吗？ 你说你的卡罗娜多么贴心，多么懂得让你开心，我担心永远都有说不完的话题，还有每个过去都多神秘，难免对他充满好奇，那种男人透露让人着迷的吸引力，我已经不懂你，你还想要什么刺激，我都在意。 要充满好奇，那种男人可让人着迷心里。我已经读懂你，你还想要什么刺激？我多问一句，你就回避。我说了没关系，真的没关系，爱跟谁就跟谁出去，没关系，堕落没关系，你有寻找快乐的权利，没关系，沉醉没关系，失望不会说甜言蜜语，没关系，怎样都没关系，大不了不要在一起。 雷人秀有雪来陪着你一路上先聊先扯。好，如果你下一次换车的话，你会考虑电动汽车吗？就是这种新能源汽车。最新的数据出来了，说是上海市是荣升全国新能源汽车数量最，不仅仅是全国啊，全球新能源汽车最多的城市。数据是说2016年上海上牌的新能源汽车达到了45060辆，那在2013年到2016年年底整个3年时间当中哈，上海累计售出了新能源汽车超过10万辆，而且截止到目前呢，上海是全球唯一新能源汽车上牌推广量超过10万辆的城市。那另外就是2016年上海的新能源汽车的相关产值已经突破了100亿，达到了115亿，同比增长了29.5%，所以在上海新能源汽车真的很吃香的。而相对的呢，旧能源汽车汽油最近在涨价呀，对不对？我听说在墨西哥啊，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最近汽油在涨价，但是涨得比我们厉害多了。墨西哥最近的汽油价格上涨了20%多，当然是引起了墨西哥人民的民愤哈，出现了很多打砸抢的状况，像79个加油站被打砸抢，还有170个加油站被迫停业了。不过听到墨西哥的这个消息，特朗普说：“赶紧的，赶紧的，给我加快速度，找隔离墙的建材。吓死宝宝了。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现在路边的椰树叶，它有一整天的时间，扬起海风吹红的脸，悄悄飞去了东南边。我们最浪漫的相片，我又冷落了直觉。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看海。桥的孤单让我快乐的不自然，离开海底的天淡，也就懂得了心酸。 忽然变得敏感，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和你看看。离开你以后才知道，你对我是那么那么重要，谁知道你想要的不明了，我无处可逃，你的心不在，你总是想跑，我只想要陪你陪你去吵，我知道你并不是不想要，啦啦啦啦 渐渐疲惫的脸，仿佛

你这个喜欢哪些卡通人物，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哈。我们来看一下互动群，首先有听众留言说狮子王辛巴，这是小时候喜欢的动画片人物哈。古代人说这个第一部是灌篮高手樱木花道，记得还用黑白电视看的，好古老啊。我只想跟你说古代人，我的灌篮高手是用漫画书看的，而且是已经翻了好几遍的漫画书，上面都还有各种茶字啊、零食墨呀，你知道吗？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关注微信搜索品味1033。 我的小姑娘在遥远地方，微笑的模样谁都要喜欢，我遇见了她在陌生地方，幸好有她跟我陪伴，想永远简单给承诺不难，但是我们俩心里有答案，她有她的家我有我的家，我就这样失去了他。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遇见另一个他，永远陪着他，他们看来是那么的好啊。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她就要出嫁了，我该送什么花，她低头不说话泪汪汪，我也一样。 思念的手心，我习惯倔脾气，没道歉也可以忘记，那是什么都不计较的亲密，在跳到你悲伤的海边，更靠近天堂，看得更远，我们笑着跑，横越海岸线的蜿蜒，一个微妙的体贴，我知道今天会是情人节，不是第一次听你说永远，泪水还是涌着冷却，一个为爱的改变，我知道今天就是情人节，你让我感觉我有多特别，让心快乐的好回忆重叠。 的房 空间，自由生命力量的世界。等不了时候我被希望湮灭，有他心就有翅膀飞上了天。哦，对面男生的房间给我像是恋爱的幻觉，也许明天开始我该带着笑脸，准是和他在巷口不小心遇见。 之美修气质佳韵，树叶市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树叶市31590000。 博时奔驰无忧车亲情上线，五年保修，用车无忧，小投入大保障，无忧团队24小时保驾护航，多获22项价值50000元的升级服务。详询博时智达奔驰0316-3725-888。 双汇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双汇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双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1666。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因为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另外一群当中，囧留言说：“葫芦娃，妖精，快放了我爷爷！”你们都忘了葫芦娃了吗？拼客文字留言说：“黑猫警长。”我觉得过去的《黑猫警长》这部动画真的是做得很不错，而且它是用来科普的，对不对？我记得看《黑猫警长》的整个过程当中，我学到了好多好多生活当中的小常识哦，对不对？现在都是拿小羊捆在树上来烤，对不对？ 月亮的流星也分担过60秒，脆弱的堡垒人 的沙雕，轻抚着断裂的皱纹，沧桑一条条，谁的心早已死掉。曾和你相爱如别离难为的头条，配合与你对决变成轮回的纷扰，还有那张笑的海潮，褪去是漂流，我的心不再计较。亲爱的死毒药，你我早就应该知道，为何戒不停的摇，我怎么才能登上你的爱情多满意，别让天与海的距离衡量爱与恨的对立，怎么才能让我登上你的爱情多满意，狂奔在破晓的大地，拼了命 留言说熊大熊二和光头强。你呢，这个喜欢的卡通人物有哪些，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哈。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跟大家一起嗨啊，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 DJ 雪雷。 你要独处的时候我就是孤独，你在微笑的时候我就是幸福，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我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哭。你去流浪的时候我也被锁住，你想说谎的时候我不知不住，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在你 觉得痛苦。你曾说过爱情应该是无条件的付出，哦，到最后还是我一个人住，远离的角度我迷了路，我还难对自己交代清楚，因为我在乎。你要独处的时候我就是孤独，你在微笑的时候我就是幸福，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我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哭。 沧海桑田，纵然世界改变，对你的爱一如从前。你的誓言还在我耳边，你的声音越走越远，总有不断想起你我泪的双眼。 一路向上，美在人听，美在生活， 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一路向上。 们，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定格留言说魁拔，这是一位国产爱好者。猪猪猪猪猪留言说海尔兄弟，我一直觉得奇怪，你说海尔兄弟就穿着裤衩不觉得冷吗？你呢，这个和你一起聊一聊你喜欢的卡通人物啊，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如果你想加入到听众群聊当中，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 DJ 雪雷。 把我留在你身边是否就是幸福，两个人的世界你是否就很满足，对我你只有一再的约束，我的痛苦你不清楚，跟我相爱或许你已摆脱了孤独，到底是你的秋波还是你的中午，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任何相处我不要舒服，我用我的角度看这世界的庸庸碌碌，做得到的感触超乎你想象的程度，爱我喜怒人生必经之路，不愿停住，世界我要征服，感受你的付出，希望能得到你的关注，在年轻的地图这是无意义的重复，让我写下爱的无休祝福，希望能有你的祝福。相爱或许你已摆脱了孤独，到底是你的承诺还是你的宠物，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如何相处我不要舒服，换我的角度感觉世界的永远不做得到的感触，超乎你想象的承诺，爱了心目生必经之路，不愿停住，世界我要征服，感受你的付出，希望能得到你的关注，在年轻的旅途这是无意义的重复，让我写下爱的无休止符，希望有你祝福，我用我的角度当这世界的永远，超乎你想象的承诺，让我写下爱的休止符，希望能有你的祝福。 同时，今天跟你一起聊一聊你喜欢的卡通人物，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哈。来看一下一群。张张留言说，小的时候看任何动画片啊，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现在孩子都太幸福了，手机爱奇艺里有各种动画片都有，我家宝宝最喜欢的是小马紫月以及海底小纵队，看一万遍都看不厌呢。那个是这样，你家小朋友有可能今天晚上会跟你说，我要看有会员的，充个会员吧。 是我们那种幸福别人不会懂，就是走过太多苦涩能牵手才感动，无论再苦你也只是眺望着天空，怕我担心就沉默， 不清晰 世界有你一个，深情相信我，还有什么值得难过，值得想不通，要拼了命痛快证明他们都判错，你才看得到未来的我。 陪你奋斗有我强悍的温柔， 为你举重有我和睦等候， 天地摇晃流星坠落不回头， 生命低谷才会看透彻，谁在躲开谁在左右，为了我心痛，从此以后只想为你和命运搏斗，赢得你渴望有的所有， 身边跟着我想你的你，与我天无涯。